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92集，虚幻的红花上。小四子突然扬起脸打了个喷嚏，公孙此时正皱着眉头坐在帐篷外边等着，听到喷嚏的声音，探头往帐篷里看，就见萧良正给小四子盖被子，而小四子翻了个身接着睡。 小四子睡着了？ 哦。 快把他弄醒，别让他睡觉。 哦。 萧良就伸手轻轻推了推小四子，小四子被推了几下之后坐了起来，随后伸出双手一把搂住萧良的脖子，凑上去就蹭。萧良就纳闷地看着搂着自己蹭来蹭去的小四子。 小良子， 姐儿， 小良子。 小四子接着蹭，赵普钻进帐篷里戳了戳小四子。 哇，都快变成团子了，这么粘人。 爹爹。 叫我爹啊，乖仔。 公孙眯着眼睛钻进帐篷，将小四子拽回来，小四子又扑他。 妈妈。 公孙哭笑不得，赵普又拽了小四子一下，小四子搂着他叫白白。 哎，景儿怎么了？做梦了？ 更像喝醉了吧，这情况。 根本不是梦。 公孙无奈，将小四子搂过来，伸手搓他脸。 小四子，小四子，醒醒。 馒头。 哼，起码这团子梦游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啊。 公孙无语了，不过众人仔细看，这会儿小家伙双眼也是睁着的，完全不像是睡觉的感觉，人除了有些迷糊之外，看不出来任何异样。 小四子，快醒醒。 公孙晃着小四子，只是小四子还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叫不醒？ 公孙情急之下挥手，一把捂住了小四子的口鼻，就闷了那么一小会儿。小四子坐着不动了，眨了眨眼。公孙又晃了晃他，然后揉脸。 小四子，醒了没？ 爹爹。 小四子揉了揉眼睛，那神情像是刚刚被吵醒似的，打着哈欠，公孙这才松了口气。赵普和萧良也伸手搓了搓小四子，觉得不解，这娃刚才跟梦游似的，好像和公孙一个样子。这时就见几个影卫回来了，紫影递过来一个布包，里头有两朵花，看着像是小号的桔梗，就是花瓣特别多。公孙盯着那花看着良久才回过神，随后感慨， 竟然真有。 有什么呀？ 我以前听一个老郎中说过，这种花叫泛琼花。 琼花不都是白色的吗？ 此琼花非彼琼花。那老郎中跟我说过，这花不是中原的，也不是西域的。 那是哪来的？ 是有人特意培育出来的，培育草药不是太难的事情。 那可不，你连蛊虫都培育得出来，草药什么的小意思。 那老郎中很多年都在钻研草药的培育，我在他的书斋住了一段时间，跟他学习各种草药。他将人工培育的草药进行了详细的分类，其中凡是泛紫打头的都是培育的比较成功的，已经成为一种品种，而且极其珍贵。但是人工培育草药要十分小心谨慎地对待，基本只能种在花盆里，养在房间里，不能让它们传播开来，更不能在野外乱撒种子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东西不是天然形成的，世间万物兴衰成灭是有规律的，就好比说有兔子就有狼，有田鼠就有鹰，但是如果世上兔子和田鼠都没有了，那么狼和鹰的数量也会随着减少。 哦，这个我懂。 可是如果世上突然冒出来一种长着狼牙的兔子，或者半鹰半田鼠的东西，那就麻烦了。 嗯，因为没有天敌，所以会泛滥成灾。 公孙满意点头，赵普虽然是武将，但文武兼备，脑子又灵，还是很好沟通的。 人就没有天敌，所以人能一统天下。可是为了防止人泛滥成灾，人就有了野心，会发动战争的也只有人，所以人的天敌就是人本身。 公孙一笑，晃了晃手上那颗红色的花。 这花是桔梗和雄花合并多种草药而制成的，归到泛子类，其外形更接近于桔梗。然之所以用琼花命名，源于琼花的传说。 琼花最有名的传说不就是隋炀帝吗？有传说他开凿运河就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，不过我觉得是胡扯，那次的意图啊，显然是为了加强南方地区的统治。 可是更广为人知的说法，还是他为了琼花大兴木业开凿大运河，挖得不够深，就好几万人活埋。 嗯，他是残暴，还是个花痴，不是因为琼花他也不会招揽王世充，最后连国号都废了。不过王世充再狠也让李世民废了，说起来不修那条运河也不会搞得民怨沸腾，到后来冒出那么多起义，窦建德、杜伏威啊、李密、翟让、华钢军。不过呀，这最能打的还是小李子。 公孙哭笑不得，看赵普，管人李世民叫小李子的也就赵普了。 你要是能回古代，是不是也想跟李世民打一仗？ 那他铁定打不过我。 好、哦， 不过要打仗也不找他呀，自然是找张三爷单挑，再跟吕布拼一匹马，最好啊能把赵云拐回来。 你拐赵云来干嘛？ 不是我要，赵真要。 哦， 公孙点点头，于是就没再追究了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刚才好像哪里不太对，公孙说起赵子龙感觉酸溜溜的。 你不喜欢赵云啊？还有人不喜欢赵云呢？ 你喜欢？ 赵普愣了愣，似乎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小四子左右看了看，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他爹和舅舅会因为赵云吵起来。欧阳和几个影卫在门口扶额，继上次楚霸王躺着中了一箭之后，这次又轮到赵子龙了。正对视的公孙和赵普就听到萧梁咳嗽了一声，小梁子指了指公孙手里的花， 好像没有说到重点啊。 公孙和赵普回过神，两人都觉得有些奇怪。公孙收起花，瞄了赵普一眼， 你要是能回去，记得把周都督给我带回来。 你喜欢周瑜，一般人不都喜欢孔明的吗？ 孔明有赵云跟着呢，我不要赵云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看着公孙，再一次确定不是错觉，是酸溜溜，真的是酸溜溜的感觉。赵普突然摸了摸胸口， 心情很好的感觉，怎么回事？ 一旁影卫外加欧阳都干着急，心说您二位别在三国传了行不行啊，琼花呀还是桔梗呢，总之先说说重点呢。而此时城北客栈，林业火仰着脸看着压在自己身上伸手捂住他嘴的邹良，眯起眼睛。邹良捂住林业火嘴的手往上挪了挪，顺便堵住他鼻子，同时自己也捂住了口鼻，两人就这么对视了一会儿。林业火忽然一睁眼， 有变化。 林业火伸手摸了摸邹良的脑袋，皱眉，刚才他好像看到邹良身后的背景是黑色的房间，可现在看起来光线要亮很多呀。林业火不解地歪着头看邹良， 怎么了？ 你看那花。 邹良指了指林业火手边的矮柜子，林业火转过脸，就看到床边的柜子上有一盆盆栽，里面种了几株桔梗花，红色的，颜色很少见，然后花瓣很小。 挺好看的。 我以前在野地里的时候见过这花。 野地里？ 问完，林焰火想起来了，西北一带一直有传言说亚狼邹良不是人养大的，是西北的狼养大的，所以他才会具有狼性，而且赵家军的狗都是他养的。他也有奇怪的本事，就跟狗的祖宗似的，再凶悍的狗都听他的，几万只军犬他让走就走，他让停就停。 这花不能靠近。 嗯？为什么？ 因为靠近了，我娘就会把我叼回来。 叼？ 邹良一笑，露出两边两颗略尖的牙。 我娘牙口可好了。 啊，难道传说是真的？ 是啊。 林业火正处于正愣状态，就看到邹良微微一笑，低头一口。等林业火明白过来，就感觉邹良在啃他脖子，当然了，不是用力咬，而是在亲。林业火骇然地瞧着邹良。 你干嘛？ 你在做梦。 邹良没停，从脖子一直啃到下巴，然后一口堵住嘴。林业火就感觉嘴上又软又热，还纳闷呢。 哎呀，那哑巴身上还挺烫的。 于是林业火一翻身，邹良看着用力翻到自己身上的林业火。 你还挺主动。 老子要在上面。 林业火拽住邹良衣领子往两边扯开，邹良又一翻身，林业火也还是翻身，于是两人就在床上滚起来了。滚了几下，林业火忽然觉得不对劲儿，盯着邹良被他拽开的衣领子的下肩膀看了起来，随后冷下颜色。 你呀是谁呀？ 我是谁？ 我家哑巴肩膀上有我印上去的凤凰印子。你他娘的肩膀比老子还光溜呢。那只凤凰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